冇錢買酒啊！我今晚啊點樣過啊？冇錢買煙啊！我今晚又點樣過啊？要食西北風啊！講理想又有乜嘢錯？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那些年会有错啦，又系特别节目啦，系咪先？打飞机系列啊，我都唔知点解会讲呢样嘢噶，话先你听。因为咧，就其实庆祝咧，今日啊，其实今日嘅录音局今日咧，广东省咧就报纸啊出咗，广东省咧原来咧就高院啊，广东高院咧就个发廊提供打飞机同埋色情服务咧，就唔属于卖淫啊！哇！喺廣東省喎，喺南海縣喎，嗱呢，但係呢啲你留翻可能係不上頻道啊，或者圍住個盤聽啦咁樣嗱，咁咧就因為我哋上兩集咧，一集揾阿傑斯嚟做啦，就講香港機場啊嘛嚇，嗱咁我再上一集我同阿的美做啦嚇，就講呢、這個大陸幾間最出名嘅斜骨場嘅恩恩怨怨啊嘛，係咪先？好啦，呢次就講呢個始祖啊，嗱點為之始祖咧？即係以前。好多人起機呢都有個斜喺個骨場起機嘅。其實始祖未必係當然當時都有啲斜骨場嘅當時都有發廊嘅。但係呢好出名嘅打飛機喺嗰度。呢度呢就叫南國戲院聽過未 嗯未聽過。 深圳南國戲院。 嘩大佬深圳囉有幾可上去呀、啊啊。 你梗係唔知啦大概當時呢係90年代初。 黐線90年代初。我正話嗱呢度查一下個我除咗87年返過去嗰時候深圳之外呢跟住一路都冇翻过去，直至到零几年嘅， 我 零七嘅啦。 90年代初咧，喺南国戏院位于喺边度咧？位于好简单啫嘛，我讲出嚟大家都知嘅，位于而家嘅金刚华国贸地铁站嗰度。 系 好近嘅啫、啊，你系火车站行去10-20分钟啦，咁样应该你系可以行得到 啊。喂，咁我问翻嗰阵时你所讲嘅南国戏院啦，系咪好即系好旧啊？成噶，即系你上去就90年代上去啦。 你唔可以将用呢个油麻地戏院同佢比。OK， 因為咧嗰陣已經好煙下噶啦， 即係喺嗰陣時都已經係叫新嘅， 都叫新噶啦。 哦，即係唔係60年代嘅產物嚟？ 唔係嗰啲噶啦，即係唔係嗰啲東城啊嗰啲屌你嘅黐撚線啦嗰啲，係咪咁嗰時候嗰啲戲院咧已經係有幾套戲做噶咯喎，佢唔止一間戲院，一間戲院已經譬如南國戲院有翻 A、B、C、D， 即係1、2、3等啦，佢唔一直等啦，即係話佢係咩 ？Theater One、Theater Two、Theater B 就做唔同嘅戲， 係啦，上可能一次過上3、4套戲。 當然想埋啲港產片啦，啲半年前嘅港產片， 嗯 ，OK， 或者一年前嘅外語片、嗯、，OK， 嗱呢、這個我咁啊好咩嘅，價錢咧，唔平嘅，即係當時咧人民幣當然對得高啦，90年代初係咪先？嗱、嗯、都唔好多嘅，其實都係一對一附近左右到嘅啫 ，OK， 咁啊但係嗰時候都係用港幣多嘅，啲人用港幣多嘅，啊，因為嗰時候港幣直租啊嘛，就高過人民幣嘅， 嗯。 咁大概平均唔係平均啦 ，exactly 個價就係50蚊一張飛， 嗯， 咁 50蚊一張飛啊， 係啊， 貴喎， 一路以來喺大陸睇戲都係高消費㗎， 貴咯、啊，即係你如果對比翻90年代，我當你90年代中水平就好貴咯， 係㗎，都係所以睇戲唔係一般人可以承受得到啊， 嗯， 啊但嗰時嗰啲戲院已經好撚正㗎咯，係有咩咧？有情侶卡座㗎咯，嗰時啲戲院 點樣情侶卡座？ 即係好似而家咁啊， 中間冇病， 中間冇病嘅， 哦，兩個人 係啦，係、okay、啦，直頭係一張 sofa 嚟嘅，係一張 sofa 兩座位 sofa 嘅 ，OK， 咁啊通常坐啲情侶係啦，咁啊通常啲因為睇戲院嗰時候好 high 噶嘛， 睇、嗯。 啊，當然啦，就唔係講南國啦，其他戲院嘅話咧，就有啲情侶真係睇咧，可能係佢10分1人工啊，或者可能5分1人工啊，嗰成本都好低嘅，800蚊一個月都有咁樣咁、嗯、樣。 但南國戲院播啲咩戲嘅咧？ 外語片又有一年前嘅外語片，可能2年前嘅外語片， 嗯， 或者係1年半年前嘅港產片，嗯、審核過嘅、啊嗯、曾經係播過《唐山大兄》嘅。 OK， 幾得緊要？我翻睇《唐山大兄》，我就喺嗰度睇啦。啊，講普通話嘅李小龍屌你咯，當然隔離有個啦嚇。咁點樣打飛機法咧？即係佢就類似啦，就好似我哋油麻地戲院咁。咁啊，我如果我要去打飛機啦，咁我就只要企喺南國戲院，咁啊睇嗰啲即日啊、下期啊、不日啊嗰啲上映嗰啲咁樣啦，咁我就企喺度睇嗰啲海報。 嗯， 咁就有女仔埋嚟同你講一齊睇嘢。 哦，有女仔嘅直情系， 唔系有仔会唔会行埋你同你讲一齐睇戏？ 哦， 咁 嗱，我想问先， 播嗰啲戏都系咸片嚟噶。 唔系唔系唔系， 吓唔系咸片嚟噶。 冇啊，大陆啊，大佬。 哦。 嗱，点解同油麻地戏院唔同咧？油麻地戏院就唔使讲啦，系咪先？诶，干柴烈火肉红红啦，系咪先？ 乜都有啦， 或者红红烈火啲烈柴干啦，系嘛？啊，真系咁啦。咁嗰时候就唔系嘅，嗰时候唔系嘅，系只系一个俾一个好黑嘅环境俾你。 O K， 有个情侣卡座，咁你话，咁啊咪你梗系望望下嗰啲女啦。喂，好捻多女，啲女都着得几靓嘅，真系着得好靓。但系咧，佢哋咧，即系嗰时候咧，九十年代初咧，嗰个性知识唔发达噶，唔发达噶。即系咧，我哋去睇戏嘅时候咧，我哋首先要夹夹佢手先，咁手指甲咧，有啲手指甲咧系捆捻晒黑边嘅，即系佢唔同而家咁啊。而家啲女仔中意美甲噶嘛。好撚靚㗎嘛，以前留得好手指好長㗎嘛啲手指甲。但係嗰時候90年代初呢啲女仔呢係深圳嚟玩嘅女仔呢可能好靚嘅。可能好靚。著衫都土土地但都唔算好土啦即係可能喺嗰時候呢可能啲衫喺類似旺角女人街類似嗰啲咁嘅衫啦。咁佢哋呢但係呢佢哋裝扮就差啦。化妝就撞撚曬色啦當然啦嗰啲咁嗰啲啦。咁手指甲就一定係磨平晒嘅好似我哋男仔手指甲咁嘅点解因为佢哋啱啱喺鄉下出嚟㗎嘛。咁睇你劳动㗎啦好少会留长手指甲嘅。咁好多手指甲俾咗捆黑边好撚多。咁当然啦你梗係揀个唔捆黑边㗎啦咪先。咁或者仲要靚女啦。好啦咁如果咁你睇嗰啲女仔会留你睇唔睇戏。咁我话咁一齐睇咁一齐睇点睇呢咁你就要买两张飞喎。即够㗎喇喎。咁樣咁你又唔好諗住買埋啲咩嗰啲咁嘢炮谷啊可樂啊嗰啲唔好啦你就買自己嗰份得㗎啦 ,ok, 乜都唔使你㗎啦。咁跟住呢咁嗰個價錢係咩呢起機嗰個價錢 ,50,ok, 咁即係 total 你自己要付出嘅話就係85蚊啦。 係 85蚊啦。咁你又同嗰件女去入咗南極戲院入面去睇戲啦咁樣睇因為佢黑㗎嘛咁坐你求其坐得㗎啦因為嗰時候高即係唔係咁多人高消費得起嗰間戲院基本上你可能買一張飛就包曬㗎啦可能包曬㗎啦咁你咪咁入去咪一刻你唔撚使講㗎啦乜撚都唔使講就揸 ok 抄 係 咁樣抄完之後呢你眼呢佢就會拉開條拉鏈咁差唔多除咗將你條褲除咗一半㗎啦係咪就要底褲啦就幫你弄出嚟㗎啦 喔 坐喺度咁除咗呢一樣嘢之外呢咁你話喔咁都抵都幾抵喎一套戲平均個零鐘頭咁個都係五兜嘢喎係咪 ?sorry, 唔係你一射完之後嗰條女係坐你都戇鳩手都未必洗佢又會走㗎啦 喔 俾咗錢之後佢就走㗎啦 ,ok, 一走咁樣咁就跟住佢就會點呢落返樓下就溜第二個人入去睇戲啦。 係。 因為譬如咁樣你譬如因為一套戲呢你啱啱入場嘅話咁其實基本上啲人都唔係為睇戲㗎啦為起機㗎咋嘛。係咪先。咁我可能係半中間我就已經套戲睇唔晒嘅。可能未即係點樣講已經做咗15分鐘嘅套戲我先入場睇嘅。都有可能因為我哋為起機㗎嘛。 係。 咁嗰條女佢譬如咁假設我第一時間一開場我就入去睇啦咁嗰條女就走㗎啦一幫你起完機就走㗎啦跟住佢攞咗你張票尾就落返樓下再等就又等下睇下有冇啲客人呢又喺企喺嗰個門口就睇嗰啲即日啊下期啊不日啊上映嘅戲啦咁又係漏啦咁如果譬如好似我係嗰啲佢嗰條女做咗第二輪㗎喇第二輪佢見到啱嘅咁佢嗰條女就話你畀錢我幫你買票啦。 係。 咁佢就只會買一張票㗎喎買你嗰張啦咁佢自己張唔使買因為佢自己手上揸住一張票尾㗎嘛。咁喺嗰套戲個零鐘頭嚟講佢可以不停咁做好多轉嘅。OK, 咁仲佢做一個方法仲好好㗎佢哋嗰啲可能出嚟搵食嗰啲呢嗰時候冇咁即係卑鄙嘅即係冇咁自己大晒嘅。咁譬如有個姊妹 係 嬲咗個客 係 上去睇戲而嗰女仔冇飛嘅。咁佢嗰張半張票尾呢佢就會俾嗰個女仔由嗰個女仔帶嗰個男仔上去嘅。 喔明白。 咁係咪叫做囉非常之好 啊 ,ok, 幾 有喂咁我又問下啦。咁有冇即就地正法㗎 冇。 冇 喺嗰度冇就定法嘅但係咁你首先講下環境先啦 嗱， 黑蚊蚊噶啦，一定系 黑蚊蚊噶啦。咁地下黐立立噶啦，你张凳黐立立噶，真系黐立立噶。咁咧，除咗戏院， 好污糟。 戏院你觉得好贵啦，系咪？如果50,000张飞， 嗯， 诶，如果你系嫌贵嘅话，有平啲嘅。喺南国戏院，因为南国戏院其实一个可以叫南国商场。佢楼下咧，除咗戏院之外咧，仲有电子游戏机室， 嗯， 有机室，机室上边咧就有一啲叫做放映室啊， 嗯， 系播咗咩嘅咧？播 VCD， 播 VCD， 吓， 嗰啲戏咧就会新好多，反而 系 吓，因为嗰头譬如一大陆一香港一出咗戏，一有 VCD 佢就播啦，甚至系偷拍版嚟嘅， 嗯， 即系手即系搵只cam 拍嗰啲咁嘅版本都有嘅照播嘅。吓咁样嗰啲嚟紧铺啦，譬如佢写住3:30做呢、這个天机，假设啦吓咁样你可能3:30入去咧，个天机已经做捻咗一半噶咯， 嗯 吓、啊、或者可能未做，做紧其他戏噶，咁、嗯、如果你贪嗰啲就平啲啦，嗰啲25蚊定系35蚊，我唔好记得好清楚啦，你又可以入场睇噶啦，咁啊嗰啲戏院系点样？嗰啲放映室点样嘅咧？细间好多嘅， 系。 细间细间嘅，咁大概可能好似阿的呢间房2倍到啦，1倍到嘅， 哇好细， 1倍到嘅，咁、又系摆张细嘅100尺嘅银箔啦，可能50尺，唔知50尺100尺，我唔好记得啦，话声听，咁你坐住又系坐住梳化，咁好奇怪嘅，咁因为佢有光啊嘛，而且佢嗰度窄啲啦，咁如果譬如要搭飞机啲人咧，就隔篱见到隔篱嗰度有噶啦，系咪先？咁你成日夹一夹咧，你成日见到嗰啲隔篱嗰条友喺度死抄烂抄嘅，又抄嗰条女又屌你系咁帮你不如打，你见得到嘅，你如果你肯留心，你就见得到嘅，系因为光啊嘛，系咪近啊嘛？喂，咁几捻过瘾嘅，因为嗰阵时候咧睇戏咧，好多喺深圳好多类型啲咁放映室。即系以南国咧就为之系最靓噶啦，因为南国有戏院，你喺戏院睇咧嗰啲就叫高级啲嘅、 嗯。 你喺放映室睇嗰啲咧就真系 cheap 少少嘅，因为你系20多蚊张飞，而且嗰啲女咧买一张飞可以好似任睇咁滞嘅。 嗯， 啊嗰时候已经有呢一类型嘅嘢噶啦。 吓、 咁除咗呢一样嘢之外，就仲有系咁啊！如果你 喂大飞机，喂好啦，但系问翻牛哥啦、嗯，即系嗱嗰嗱。嗰陣時啦，會唔會俾人掃場嘅先？ 誒、欸，講得好。 有冇試過先？有冇聽聞過先？ 我唔係聽聞，我親身嘅。哇！咁唔係親點親分咧？點親身咧？當時我就拍緊拖嘅，其實拍緊拖嘅、 嗯， 我就睇戲，同自己女朋友睇戲。咁咧嗰時嗰個女仔又係韶關妹嚟嘅 ，OK， 韶關妹嚟嘅。咁有一日咧，我哋去放映室睇。平㗎嘛，20-30蚊係嘛，咁嗰套戲又係港產片新啲嘅，咁條女想睇㗎嘛，同佢睇啦，因為播 VCD 會好啲㗎嘛，咁同佢睇，咁買咗飛，咁時間未夠，咁喺二樓嗰度，言之二樓就三樓都唔記得咗啦，咁喺度等一等啦，等，咁跟住呢有公安埋嚟喎，問喎，咁首先捉開我同埋我條女，咁各自各問，咁我其实问我条女嘅嘢同问我嘢大致差唔多嘅啫，咁佢又问我呢条女咩嚟嘅，咁我女朋友，我就答，咁当然啦，嗰条公公问我条女，我问呢条仔咩嚟噶啦，系啦，都系咁答噶啦，真系事实嚟噶嘛，吓、知道佢咩名字？知乜 ？OK， 边度人啊？韶关雍园 ，OK， 哦，咁样，咁你即系拍拖啦，咁就放我哋走啦，但如果答唔出咁点啊？ 讲你手 涉嫖妓啊！有机会嗰头已经有机会拉撚咗你去公安罚钱㗎啦，係咪先 ?OK, 明白、明白。 都几恐怖。 喂咁我问埋啦，附近有啲咩呀其实。 即係嗱咁我 而家喺金光华就知啦，点解酒吧 食肆 呀、 夜总会呀、 啊。夜总会有冇呀、有附近係有酒店呀、机场呀、 附近有发机场呀、 喺晒度啦。 咁嗱我又讲一单，我喺南国戏院二楼。嗱、第一餐第一次食嘅，亦都最后一次食嘅，叫陪食饭，听过未啊？ 嗯， 听过未啊？ 陪食饭未？ 一周刊都讲过啦、当年嘅一周刊，话俾你听，陪食饭系乜撚嘢咧？即系系咩咧？啲女会陪你食饭，食完食饭咧又帮你担，喺你食紧饭嘅时候帮你担。 哇，好辛苦、我觉得。好辛苦， 我唔辛苦啊，总之，咁系点样咧？嗱，南国商场啦，即系南国戏院嘅呢个南国商场啊嘛，其实啲商场好捻 好即係好好好噏得嘅啫商場， 嗯， 好噏得嘅啫。咁二樓咧就有一家食肆嘅， 嗯， 咁啊佢好撚奇怪啲食肆，佢大廳佢冇乜大廳嘅，即坐埋一齊嗰啲大廳咧冇乜嘅，佢好多獨立房嘅，嗯，四個人嘅獨立房啊，十二人嘅獨立房啊，咁啊全部都係獨立房嚟嘅。咁如果譬如咁嘅假設啦，我同阿迪，其實嗰次我唔止嘅，嗰次我哋去我哋有成四五個啊，四個定五個啦，五咁上下啦，咁係有四假設四條友啦，咁佢喺南國食飯。咁啊咁啊咁啊有啲女問啦，喂不如一齊我陪你食飯啦，咁樣問我哋，跟住我哋話喂幾錢啊，好平啫，$100咋嘛，$100咗喎食飯。 $100係陪曬成餐。 陪曬成餐飯。 冇限幾時。 冇咁啊我哋會，因為其實最後冇限呀，點解呢，因為我哋最後帶啲女出去玩。 哦、okay。 帶啲女去 disco 玩。咁、 哦、 就點樣呢，因為佢哋南國戲院嗰度二樓呢有間食肆，就有一條電梯上去嘅。咁、 嗯、 嗰時候呢我哋喺樓下呢，因為啱啱講過有機鋪㗎嘛。 嗯、 我哋打打機呢就已經有女就嚟溜㗎啦，一齊打機呀咁樣咁叽哩呱啦㗎啦。咁、嗯、我哋呀唔撚理佢啦，因為我哋打機都好開心㗎嘛，因為就後生㗎嘛，打機都好緊要㗎嘛。咁打完就約埋一齊咁樣，咁想行去食飯呢，咁一女就話不如一齊食飯啦。咁、嗯、我哋四個人，佢真係啱四條女喎、 嗯、 真係咁撚巧喎，總之係一啤啤啦。即係我估計呢，如果我哋三條友去呢就三條女埋嚟㗎啦。我哋可能五條友去呢就五條女埋嚟㗎啦。咁女仔同女仔又翹住手嘅，係成日 friend 嘅咁樣。哇，咁啊食飯啦。咁因為我哋知道，因為我哋有個老行專喺度啊嘛，唔係我嚇。跟住老行專話得啦，佢因為佢知道價錢啊，上去食飯啦咁樣。咁我哋即刻包一張台，張台就好撚簡單啦，好似我哋去食嗰啲快餐，唔係快餐店嗰啲酒樓咁啦，有張圓台啦，圓台鋪轉八布啦，嗰啲台布啦，嗰啲叫做。咁啊，开头咧就点样咧？我哋呢次系错嘅，咁啊，因为点解错咧？就因为个朋友问我想食乜嘢，我就话喂，咁啊，香港人梗系打边炉啦。 嗯， 哇，你唔知打边炉几多油啦，个口 吓，好卵核突啊！我哋老豆， 好卵核突，好卵核突，应该嗌小菜嘅。 我想问系0.0000同你 吓？吓嗰首 哇好核突啊！ 全部环保吹啊，全部环保吹。 咁我条女吹捻完又要食啊？ 系点样咧？嗱，你要讲听下个过程先啊，话声你听。OK， 呢个就 开头梗系打住边炉啦，张台唔好大张嘅啫，打住边炉。嗰条你纯粹你觉得自己喺边度咧？喺韩国，点解？韩国 点解啊？ 茶圣正宗残废餐， 嗯， 你系只手系唔捻使喐嘅。佢一路咧就幫你錄嘢食，就一路俾你餵你食，佢自己當然就會食啦嚇。佢強搶添，係咁搶添嚇。咁跟住係咁搶。咁我就係咁食。咁一路食咁啊，梗係一路都係揸隔離嗰件嘢啦，係咪先？咁其實我哋幾條友啊，個個都喺度揸，都唔柒你噶啦，喺度揸就差唔多咧。咁你梗係硬硬地噶啦，係咪先？咁跟住咧，你可以你啊拎塊台布遮住自己。嘅上身， 嗯， 因為記住咧，係獨立房嚟噶， 嗯， 門就閂撚咗噶啦，啲餸啊上好曬噶啦 ，OK， 咁跟住嗰條女咧就會喺你後下邊擔你噶啦， 係 擔，所以咧點解嗰次閪啲咧？因為打邊爐啊嘛，我啊感受到咧啲油俾啲油咧，俾啲油咧遮住條遮嗰個感覺咧係非常之唔老禮嘅，但係有一樣喎，因為嗰頭嗰啲衞生意識唔係好噶。咁佢你知佢射完之後呢佢唔會幫佢清潔㗎喎。 嗯。 即係佢唔似我哋講嗰啲斜骨牆咁樣，你射完之後呢佢會搵條熱毛巾幫你抹毛啊。 嗯。 射完就射完㗎啦。 啊。 你佢射完之後呢你啲所有子孫呢佢掠喺個地下度㗎咋。 嘩好核突啊。 啊因為唔係我估係掠喺地下度啦，因為佢手上冇帶戒指㗎嘛。 嗯。 亦都我亦都唔會吞㗎係咪先應該啊如果吞就正啦咁乜嘢都唔會吞啦。 屌。 咁咪咁啊嗰度唔係咁樣囉。咁跟住咁嗰次呢就點解唔知佢行唔行時間呢亦都係最後一次啦亦都冇再試過啦。咁因為呢我哋話喂玩得咁開心。不如就落八三八玩啦落 disco 玩啦咁樣。 問多少個過程先。佢點樣清潔啊佢捋撚完就算啦。 係㗎啦。 跟住再繼續食嘢啊。 攞下口啩。 屌。 攞下口啩。 好撚核突。 好撚核突啦。但唔係因為嗰時候90年代初呢真係 性嗰種性，因為性工作嗰個知識咧，佢水平真係唔夠啊。 嗯， 啊，你睇下我頭先啱啱講南國戲院嗰啲飛機妹，隻手係捆喺邊嘅，而且你話先俾你聽，唔好咁撚驚啊！的個樣，嗰班打飛機妹咪同食飯妹。不是同一班人、 嗯 啊、都是同一班人隻、嗯、手都是翹下翹下一邊的，但看你樣子靚不靚、嗯、OK 的話那你就因為那天呢我們跟著帶了他去八三八玩。 八三八是什麼來的、 是當時一個最出名的 disco， 即是90年代 八三八還是華爾街呢、不要記得了， 都是深圳、 都是深圳的那 邊頭、 八三如果我不記得在嘉陵蘭那邊也都很近金光華的、 okay. 如果不是八三八就華爾街，華爾街就應該在現在的春風路咁上下啦。 哦， 咁、我其實我唔好記得邊間 disco 啦，我真唔好記得啦。咁、帶埋佢都去玩囉。咁當然啦，帶完上去梗係博嘢㗎啦，咪先。咁、再同佢傾價錢囉。咁同佢博嘢囉。喂，博嘢就唔同啦。因為嗱呢啲因為唔係成日博啊，我又講下又講下周邊啦，南國戲院周邊啦，因為博嘢嗰啲就都可以講下嘅。咁當晚呢我哋就陪食飯一嚿。埋單梗係我哋埋啦，係咪先？一嚿咁啊，擔完之後咧，跟住咧，我哋去玩啦。咁咧，嗰件女咧就收咗我哋五嚿水嘅啫， 係 嚇過夜，連埋嗰嚿水食飯咗。咁、 okay. 當然咧，佢應該係收平我哋嘅，因為覺得佢哋都玩得好開心啦，係嘛？咁、你諗下啦，當時南國戲院係一個咁色情嘅地方， 嗯 ，OK， 係一個咁奇怪嘅地方。咁附近咧就好出名係咩咧？企街啦，因為南國戲院打落下面去到陽光酒店啊，嗰一欄咧其實以前咧喺九十年代至零零年代啦，嗰時候係最多路邊雞嘅，即係同而家就唔同喎。而家啲路邊雞係點樣嘅咧？譬如你喺陽光酒店附近，咁通常係一個雞婆，或者雞佬啊，即係啲 agent 啦，就企喺度，見你喺附近咧，就問你要唔要小姐。 嗯 啊，咁樣即係咁嗰啲女小姐貴啲添啦。其實嗰啲專湯遊客添，啊，專湯遊客嘅。咁而家嗰時就唔係喎，嗰時即係啲女兩條女，即係兩條女嘅，次次都係孖必嘅。啊，兩條女，咁你行過由譬如嚟南國嗰邊，你諗行去陽光酒店嗰段路咧，即係以前而家嘅周大福啊、周新新啊嗰啲，話而家賣好多名牌啦。一行過嗰度咧，啲女就會擳住你，會差唔多，先生去邊度玩啊？一齊玩啦，咁樣㗎喇喎。咁但係嗰時候呢，如果喺嗰邊附近溜啲女呢，就價錢不等啦。咁其實都唔係貴嘅，最貴都我咁都去到800蚊左右到就已經好得㗎喇。但你記住喎，當時出嚟做嗰啲女呢，當然啦，佢係嗰啲手指甲污糟啲呀，衛生常識差少少咗。但係嗰陣時啲女即係件件都好撚得㗎喎。即係嗰啲女唔係話嗰啲女唔係話點呀，啲女唔係話好，即係冇可能冇不識丁啦，唔識字， 即係咁樣好，仲係好農村嗰隻、但係就 OK， 但係個樣呢就 真係 OK 嘅， 係啦， 即係樣靚身材正， 係啦， 即係你哋而家呢，你喺深圳呢，你係冇可能搵得到呢啲女，而且用呢個咁嘅價錢嘅、你諗下嗰個時候人民幣係對得高啲㗎喎， 一對一二幾啦，應該 可能唔係一一幾到一一幾到啦，嗰陣多啦，都係我嗰陣我哋講啦，呢個睇場戲都係幾廿蚊五廿蚊都唔使，咁就平，仲平過香港嘅，貴過香港，喺大陸個票價貴過香港嘅，但係睇戲嗰陣就平過嘅，喂，但係喺嗰度玩好好玩㗎嘛，即係有時我哋有時同幾班一班豬朋狗友，咁唔去第二日。因為我哋玩幾日㗎嘛，我哋玩到嗰啲唔返工城㗎嘛，我哋啲朋友咁樣，或者我都係啦，咁第一日溝唔到女，咁第二日呢我哋就會走去南港嗰度撞啦，撞完之後呢就同佢跟住嗌佢跟住就去 disco 玩，玩完之後跟住先博嘢嘅，咁嗰時候呢仲可以講少少，嗰時候點玩呢，嗰時候我哋租嘅酒店呢就唔會住好貴嘅啫，咁我哋以前呢就住叫羅湖賓館，而家都好似改咗名啦，好似叫金羅湖賓館啦，以前就大概係300多蚊晚度啦，咁樣就冇升㗎啦，咁其實原來呢嗰啲嘅賓館嗰時候啊，90年代至200年代呢嘅賓館呢，只係賓館樓下就必定係一條紅燈區嚟嘅， 吓、okay. 不断有好捻多女，而且啲女唔贵噶，佢话明哈尔滨嘅都系两嚿噶啫，可能三嚿噶啫。喂，咁样搞法真系好鬼正噶。咁当然啦，呢啲我喺酒店玩嘅。咁嗰啲呢我就下次有機會再講啦，係先。而咁呢次呢我係集中講嘅南國戲院，咁、當然啦，南國戲院附近呢咁都有好多好。 喂，但問多少少嗰陣時你話附近嗰啲啦咩價錢都 例如咩價錢 啊， 即係咩價錢呢，即係話 企街先。 企街咪五百至八百囉。 五百。 不等。 五百至八百。 因為甚至哈爾濱啲女仔係嗌可能嗌一千嘅，但我唔鍾意哈爾濱嘅。 即係過仔嘛。過夜啦你個。 係過夜，全部過夜㗎啦，全部過夜㗎啦。咁我但係當時呢就唔係話冇飛機場，記住啊。唔係冇骨場。因為嗰時通常呢起機喺咩地方起呢，就喺髮廊起嘅。好少話會喺呢個有間專俾你揼骨地方起嘅，就好少嘅。通常啲髮廊整一間房，嗰間房就叫揼骨房，喺揼骨房裏面起嘅。咁呢啲咁嘅嘢呢，下次有機會就同我再同大家講啦。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好，下次再見啦，特別節目嚟㗎嘛。OK， 拜拜。 拜拜。